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黄宏翔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2011年开始赴南美、非洲多国调研，2014年成立中南屋，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宏翔。黄宏翔很忙，在美洲、亚洲、非洲之间来回飞，趁着他来北京做分享会短暂停留的机会，我终于约上了他。他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独闯非洲、亚马逊该有的壮汉形象，他看起来很瘦小，但是戴上从厄瓜多尔买来的帽子，整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笑容无邪，眼神明亮。 你大学是在复旦读的是吗？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大学是在复旦大学学的新闻，是2007到2011年、 啊、 其实是广播电视新闻。 哎，那咱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同行的。 是啊。 啊，那后来为什么没选择做我们这一行啊？ 怎么说呢？我大学完了之后，其实说实话，对在国内做新闻兴趣也一般般，所以就去了哥大读了我的研究生，就是国际关系下面的国际发展。那是因为当时在哥大去了南美洲，反而开始报道一些跟中国走出去有关的话题了。嗯， 怎么想起来要留学的呢？ 其实是这样子，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因为不是很确定就是自己到底想要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做了很多实习，无论是国内的媒体也好，咨询公司也好，公关公司也好，政府部门挂职也好，国内的一些 NGO 也好，很多我都做过。但是做了这些之后，可能就是没有找到自己一份特别喜爱的工作吧，所以当时就想说，那要么就先到国外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学新闻给我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会很容易觉得无聊或者是厌烦、嗯、所以一个东西如果不能真的点燃我的兴奋点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做不下去、嗯、我也是一个特别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不凑合是吧，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才能愿意踏踏实实的去做。 嗯， 选了哥大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是吗？ 我其实当时在选校的时候还挺纠结的，因为我当时有拿到日本几个学校的就是那种全额奖学金的项目，就是那种读完书之后你还能剩下一大笔钱，尤其是我又平时很省钱，然后去哥大的话就像很多美国的文科硕士一样，他都是没有什么奖学金的，所以两年读下来再省也得花个几十万块钱，所以我当时其实非常的犹豫，就是到底去哪边好。但我当时就是问了我日本那个学校的一个就是我接下来未来的导师，我实话问他，我拿到这几个 offer， 我问他你觉得我应该选哪里，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日本老师跟我说，来我们这里你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如果你去哥大那边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所以你应该去那边。其实我最开始没有特别理解、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听上去很儿戏， 好像差别也不大呀。 是啊，而且就觉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吧、嗯、我们好歹说选校都是说什么排名啊，我们说老师啊我们说什么教学质量，你跟我说是一些有趣的人，这到底是什么鬼。但是犹豫了半天，最后我还是决定听他的话，然后我就选择了去哥大。 事实证明选对了是吗？ 我觉得去哥大对我来说是选对了、嗯、倒不是说就是哥大真的上了什么课让我学到什么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在那边的一个氛围下，我觉得我的视野开阔了很多。就好像我以前去哥大之前，其实我会觉得我从小其实就因为看很多这种什么冒险小说啊之类的东西、嗯、动物世界，我一直很向往去非洲去南美去这些地方，但在国内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样的地方很遥远、 嗯、 而我当时在复旦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股氛围，就是 大家毕业后好像就只有那么几个选择，你要么留校读研，你要么去一些媒体，你要么去什么快销，什么宝洁、强生、联合利华这样的一些地方，好像你会觉得路就只有这么几条。但当我到了哥大之后，我发现就是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身边的同学们很多都去过南美，去过非洲，去过东南亚，而且还不是只是去玩，而是去那边很深入的做了一些很长时间的一些社区项目也好，环保项目也好。所以他们让我意识到了原来这些地方其实没有那么难去，也没有那么遥远，也没有国人想象的那么糟糕，那么危险，那么混乱，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的。而且在哥大遇到的这些人让我看到其实人的一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遇到的很多同学，我觉得用国内的标准来说都很奇葩吧，他们有的说在这种什么麦肯锡工作，有的在什么华尔街工作，照理来说都是那种我们觉得很好很高薪又社会地位又高的很好的工作，他们都做着做着都不做了，就觉得都说自己做的东西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是能赚钱但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他们都想要做一些可能自己人生里面更喜欢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是遇到这样的一些人让我去意识到其实你的一生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你才理解了什么叫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这些就是有趣的人。 是的，我觉得我当时在遇到的同学和老师，这些就是当时那个日本教授他说的有趣的人。 你看到身边有那么多有趣的人，有很多你之前可能只能想想的这些选择，但是你看到人家去做和你自己亲自去做那个中间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当时到了哥大之后我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师同学嘛，尤其是外国同学，但你会发现就是无论在上课也好下课也好，人家在讲很多就是这些地方的东西，动不动就是说哎，我当年在海地的时候，哎，我当年在肯尼亚的时候，然后在这种时候我发现我还有我的中国同学一般来说表情都是很懵的，就是你们在说的这些地方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他们在讨论什么南美的什么环保运动，什么什么东帝汶，什么缅甸的那个什么昂山素季，我发现这些东西我原来都不太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会感觉到一股就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差距感，我会意识到哎，原来好像我们对欧美什么东西还有点了解，我们对日韩还有一点了解，原来在复旦的话我记得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标语什么国际视野中国声音，但是到了哥大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们说的国际视野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种 还是太窄了， 只是一种发达国家视野，就是我们可能关注欧美日韩，但你真的走到了世界的前端之后，你会发现大家看的真的是整个世界，所以你会意识到你身边的人是厉害，对，但是你不厉害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对话的关系，他们说话你很难插得进话，你也很难跟他们建立起一个就是这种平等的友谊，一种可以互相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就很想去弥补这样的差距，所以我也很想要到那些他们去过的这些遥远的地方去看看，我就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2011年也就是我第一学期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当时遇到一个契机，就我当时有一个来自厄瓜多尔的同班同学，他跟我说红霞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你们中国人，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厄瓜多尔这是个什么鬼地方，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会有很多中国人呢，他们在那边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我一查，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心心念念看小说里面的亚马逊雨林所在的地方吗，于是我就很想要去。然后您知道就是很多学校里面都有一些学校的一些研究项目，一些研究经费可以去申请，那我当时也尝试去申请里面哥大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经费，但折腾了半天其实我最后什么都没有申请到，因为当时我没有相关的经验，我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写这样的申请材料，我就没有这种做这种国际调研项目的一个经验，申请不到之后我当时其实很纠结，就在想那怎么办，那要么就不去了，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觉得是那我以后也不会申请到啊，我现在申请不到我以后难道就能申请到这样的项目经验了吗，所以我觉得好像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决定那要么我还是自己跑去看看吧，我算了一下，就是我把纽约我们租的那个房子在我那个寒假给短租出去租给别人住，好像能回来一笔钱，这笔钱好像差不多正好能买一张美国飞到厄瓜多尔的机票， 所以你自费去的， 所以我自费去的，在没有任何项目没有任何导师的情况下我自己飞到了厄瓜多尔，但是我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当你决定了你要去厄瓜多尔并不断去准备之后，你去查相关的资料，你去跟不同的人聊，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哎，你去厄瓜多尔那不准你去找这个人吧，哎，你去厄瓜多尔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个组织， 于是在你去之前，其实你还是已经找到了不少的线索，其实就跟我们做新闻调查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嘛。然后到了那边你就去拜访人，这些人又会给你介绍新的人，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调研。 嗯，你做的是什么项目？不是说去看看去玩，是去做调研，自费的调研。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好歹我是新闻学院出来的，那么这次如果我做不了什么很深的学术研究，那我好歹写一篇新闻报道吧。 嗯， 然后我到了那边之后，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在厄瓜多尔我看到了很多中国人，就是有很多那种中餐厅，然后你也了解到中国人在那边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挖石油的、采矿的、修水电站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就引发了不少的一些误解和矛盾吧，就是我去采访了各种相关方，包括那边的 NGO、 那边的环保部门、那边的学者、那边的中国人，后来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报道。 你自己自费去的，做了一篇调研出来，你给谁看呢？到哪里去发布呢？它的出路在哪里呢？ 只要你写出一篇足够好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发表。 嗯， 我当时写出了这篇东西之后，文章写出来之前我都没想过在哪发表的。文章写完之后，我当时就联系了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然后我当时有一位老师，他帮我把这篇文章投稿到了南方周末，然后这篇文章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全版的深度报道。 嗯，特别有成就感。 我觉得是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南方周末是我读书那会儿，其实我还挺向往的一个媒体。而我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要在这样的媒体上发一篇全版的这种深度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后来让我很多的去思考，因为我觉得肯定不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新闻调查记者特别的优秀，或者说我的文字特别的好，肯定不是这样的原因。我之所以这篇东西能够发表，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种关于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走进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的一个故事和主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它又有很多的空缺，而正好我成为了走在最前线，当时唯一去写这样的一篇报道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人。 那是 2012年，我是2011年第一次去了厄瓜多尔，2012年初又去了一次，第二次去完才写出了这篇文章。 黄宏祥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2011年开始赴南美、非洲多国调研，2014年成立中南屋，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宏祥。20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黄宏祥自费第一次去了厄瓜多尔，想要了解中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去都做了什么，又遇到了些什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2012年他又去了一次厄瓜多尔，并且把两次的调研结果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 当我第一次去完之后，第二次去，就是我们自己系里面的老师看到我很执着，就是你去了一次你还想再去，所以他就给了我多少，我现在是500美金还是600美金的一个补贴。 那这件事情做完以后会发现这是你的兴趣所在吗？你会找到哎有意思又有方向感又愿意长期做下去的事情了吗？ 当时做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沟通隔阂，就是你到了这些厄瓜多尔这样的地方，你发现当地的什么环保组织 NGO 对中国人的了解是很空白的，他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什么情况，他会问你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吃狗肉啊，中国人是不是都这样那样啊。然后另一方面你跟那边的中国人接触，你也会发现他们对当地的这种环保组织 NGO 什么东西了解很少，而总体来说在那边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国内的大家来说都很陌生。不要说国内了，我当时在美国的同学他们听到你去这种南美什么的都觉得很危险，都觉得很可怕，就是那会比现在要还要糟糕得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而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在里面，其实你可以承担一个桥梁的角色。因为当你了解了双方之后，你可以去跟中国人讲哎，其实他们这种环保组织他们这种 NGO 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对着那些人你又去可以跟他们去解释中国人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既有意思又有成就感。所以去完厄瓜多尔之后，我就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叫中国走出去，也就是我们今天叫一带一路的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接下来我又找到了课题，再接下来我又去了秘鲁去调研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然后又去了巴西，但后来那些就全部都不用自费了。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会有很多的项目的经费你都是可以申请到的，而你的老师做任何相关的项目都一定会把你带上，还会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会 会议啊什么的，会邀请你去参加，都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做出了成果。 这样的话，在跟同学们交流沟通的时候啊，自然就能融入进去了哈，因为有共同的这个话题可以聊了。 是的，其实我在2年前的时候回了一趟美国，当时见到了有位同班同学，我觉得他跟我说的东西是让我非常感慨的。就是我最开始进哥大的时候是一种就是那种小白羡慕着身边的人的经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但2年前我遇见了我的美国同学，他跟我听完我的经历之后，他觉得我的经历让他非常的羡慕。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这几年的过程中慢慢的实现了这个转化。当你去了很多这些国家，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项目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你的一个学习能力、社交能力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嗯，你去的这些地方，当地人会不会觉得很好奇，怎么来一个中国小伙子跟我们这聊天，问我们这个问我们那个，他们应该除了去他们那儿工作的这些人，很少见你这种情况的吧。 是的，其实无论是在南美在非洲也好，我们其实经常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接触的很多当地人都会说啊，你是我第一个说过话的中国人。就你会发现在那些地方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人，无论是做生意的然后办这种大企业的中国人有很多， 但是他们跟当地人不交流的是吗？ 他们跟当地人的交流程度总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多。你会发现这些当地人其实对中国人是有很多好奇的，他很希望更多的了解你，因为中国在那边的足迹对当地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嗯， 所以他们其实对中国非常的好奇，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他们一直在想找这样的一个窗口。 嗯，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会有很多很多。我遇到反正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吃狗肉？就你会发现真的外界真的对我们中国人会有 很 多很多的误解。 嗯， 对， 那你就在那不停的解释说明。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跟他们好好的去沟通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就是他们感兴趣什么，你就用一个很平等交流的一个态度跟他们好好的解释，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东西都很有兴趣听。其实这个东西是我后来意识到跟我们现在我们常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很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中国很强调这一点嘛，就是我们要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但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宣传的方式去做，比方说人家讲到中国有问题的东西都是没有没有，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中国自古热爱野生动物，我们一直都做环境保护什么的，但你会发现这么说的话效果不会是最好的。你想到比方说你问到狗肉的问题，是啊，在中国是有人吃狗肉，但是在中国吃狗肉的中国人其实也是很小的一部分。买象牙是吗？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大象牙消费国？是啊，但是在中国可能买象牙的中国人不到0.1%，而在中国一样有很多人热爱野生动物，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人。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外国人是愿意来理解你去听你说的， 就是更客观更真诚的沟通其实效果更好。 是的。 那你在哥大一边做着项目一边学着就顺利毕业了，毕业的时候还会有困惑吗？我接下来的工作要做什么？ 其实我在哥大后面我把这2年基本上读成了一个中国走出去的专业，因为我上课全都是上相关的课，我凡是课程的论文课题我全部都往这上面靠，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在学的应该是什么了。但其实我的该修的专业课我觉得我也没有好好的修，因为我就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嘛，所以在毕业之后当时就会有一些机会，比方说我们学院的拉美研究所就让我去当访问学者，留在那边跟他们研究中拉关系，然后当时还获得一个到哥大哥伦比亚大学北京中心的工作机会，也是去关注什么中国和非洲，反正都离不开这种话题。但其实当时我会觉得，这如果你要关注中国走出去的这个话题，无论是中拉关系也好，中非关系也好，你不应该待在美国，你不应该待在中国，你应该待在非洲或待在拉美。然后当时拉美我去的比较多了，但我到毕业为止都没去过非洲啊。其实理由也很简单，从美国飞拉美便宜，那你肯定是先从近的地方先开始走嘛。但是当你毕业的时候，你了解了这个话题，你知道中非关系可能现在问题要更多，他受的关注也要更大，然后我又没有去过非洲，我就很想去非洲，所以我毕业后就一直在找去非洲的机会，找了半天其实都不太找得到。我当时最期望的一个机会就是看看能不能去央视的非洲总台去那边工作，但我后来了解到好像不行，如果你想要去央视的肯尼亚，那么你先要在国内考央视，考进了央视，然后等着说被派过去。这个东西我听上去觉得不是很靠谱，首先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得进， 考得进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被派到非洲， 对， 能被派到非洲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被派到我想去的国家，然后什么时候才能去我都 不 知道， 是不是你想做的项目也很难说， 对，就很难说、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听上去也不是那么的靠谱，然后我就很苦闷，找着找着最后来就有一个契机，当时南非的金山大学他在招募中国的记者去南部非洲做3个月的调查报道、嗯、去报道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也就是非法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问题，然后我当时申请就上了。其实我记得他当时申请的要求上写的上是什么3年还是5年以上工作经验，我当时是一点都没有的，但是因为之前做过的那些报道还有那些发表出来的文章、 嗯、 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还记得是在2013年的年底，我在南非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待了3个月去调查那边的象牙犀牛角走私的问题。 怎么样，非洲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怎么说呢，当我去过了一些南美国家之后，其实我会觉得就我对这些国家不会存在太多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我觉得每个国家它都是有每个国家该有的样子的，所以就正常吧，就我也没有觉得就是非洲就是什么马路上就是狮子人都不穿衣服我也并没有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到了那边也还是很正常的、 嗯、你家里人会担心你吗？你说你一天往哪儿跑啊，南美然后又去非洲，会觉得有些危险吧？ 我去厄瓜多尔的时候，我是先去完回来，我才跟我父母说我去过了。 没敢说， 也不是说没敢说，是我觉得说了比较麻烦，所以就回来再告诉他们呗。嗯，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另一方面我非常的注意安全，跟我出去的人都会知道我特别特别的谨慎、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不能因为害怕或者是别人会担忧而不去，但另一方面你去了之后一定要做足措施去保障自己的安全。 嗯， 所以也还好， 也还好哈。那在南非做的那个项目是你很喜欢的，3个月做完了以后呢，那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呢？ 反正我觉得当时的这个调查还是对我来说还挺开眼界的，因为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中国人去调查什么象牙犀牛角问题，直到到了那边你发现进入市场当地人都会用中文跟你说你好我们有象牙我们有犀牛角、 哦、 不贵，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原来咱们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很多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主要卖家，也因为如此你做调查特别的方便，你去那边你问什么他告诉你什么，你拿着手机拍照人家就让你拍，根本就不用遮遮掩掩，这就是所谓的卧底，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卧底的，就是你只要顶着一张中国人的脸你就是个卧底，因为尤其是在那会他们真的很难想象到就是中国人也会在国际上去做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这样的调查、 嗯、 因为他们以前接触到可能更多是西方人白人在做。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当时回到了肯尼亚。当时会在肯尼亚的原因是我哥大有一个中国同学，他爸爸在肯尼亚做房地产投资。当时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想去非洲嘛，于是我朋友就帮我介绍了这个机会，让我到他爸的公司那边去帮忙。当然我帮忙的正职工作是帮忙卖房子，就是这个东西我试了半个月之后证明自己确实是没有天赋，作为一个 卖出去了吗？ 一套都没有，就是作为一个自己从来就不理解人为什么要买房的这样的一个人，要让我去说服别人去买房子实在是会有点困难。 嗯， 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挺苦闷的，就是在2014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而当时其实还不像今天有那么多机构其实在招中国的年轻人去做这方面的事情。2014年初的时候，于是我回了趟国，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就是都走了一趟，在这个过程中我去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会。我当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件事，我原来以为就我奇葩，我很喜欢往南美非洲跑、 嗯、 结果我回到国内我发现不是的，我发现很多中国年轻人都跟我一样、 嗯、 都想要往非洲南美这些地方跑、 嗯、 但他们跟我一样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往这些地方跑、 嗯、 找不到这样的渠道。就是在跑的过程中其实我会意识到在非洲也好在南美也好你会遇到很多就是那种西方的 NGO、 嗯、 还有就是很多西方的青年人，他们会通过他们国家的平台走到那边去做一些动物保护也好研究也好社区发展也好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但你会发现诶，咱们中国不太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渠道。那当时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搞一个东西来帮助这样的中国青年人走出去呢？ 黄宏祥是一个有了想法就要付出行动的人，所以他马上在非洲开始了他的创业，创建了中南屋。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黄宏祥。很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